问你啊，那个001号实验体在哪儿？ 火种公司根本就没有抓过001号实验体，从一开始就只是个普通的抓捕行动而已。火种公司得知草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超凡者，于是出动 T5 前去抓捕，想获得他的基因样本，结果突然就被传成了001号实验体。但这个超凡者只是草原上的一位大寒而已。 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都愣了一下，合着所有人都是奔着001号实验体过来的，结果闹了个乌龙。大忽悠疑惑道， 这乌龙闹得也太大了吧，我不信这事儿完全是空穴来风。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人故意在误导所有人。安京寺放出假消息说001号实验体被抓，因为只有这个001号实验体的长生秘密才能引起财团高层的兴趣。孔氏与周氏两边都有大量上了年纪的上位者，他们对长生的兴趣甚至可能会超越对权力的追求。毕竟长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永远稳固的权力。 大忽悠嘀咕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并不是火种的陷阱，而是安京寺的诱饵。 他的脑子已经快速转了起来，思考着背后的合理性。傅科体庆慎继续说道， 安京寺把财团的超凡者吸引到这里来，无非就是想要为王氏将来的计划排除隐患。这个时候火种就算澄清，财团也不会相信了，而且火种也不会澄清，他们巴不得这些超凡者来自投罗网。所以这是安京寺那位老板全都算准的事情，他知道火种一定会和他联手演这场戏，根本不怕穿帮。 只有这些吗？ 还有，他们或许还会抛出新的诱饵吧，不过这件事情我只能告诉庆真。 李神坛无语了半天，任小素拜托他们来找001号实验体，结果这001号实验体只是个诱饵而已，根本就不存在啊。那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任小素，任小素会不会很失望呢？李神坛看向傅克体庆慎， 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火种公司拥有开启超凡者能力的手段，为什么不普及呢？ 因为他们只有三次机会。 这时候罗兰发现了，起码有了这个庆慎，他们可以知道火种公司许多秘密。只听傅克体庆慎解释道， 这三次机会异常珍贵，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最强大的超凡者，一个李神坛，一个陈无敌。之前他们想要去西北寻找那位避雷毁灭者的基因样本，结果那位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完全找不到踪迹。这次去北方草原抓人，也是将他当作了第三个复刻体候选者。 李神坛点点头， 他们还挺有眼光的。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突然问复刻体庆慎， 到底是什么手段？ 三 D 灾变前保存至今的001号实验体血液，他们称之为神明的血液，无法复刻，却可以用来创造伪神。 这世上真的有神明吗？李神坛认为没有，即便他自己就是别人口中的半神。在李神坛看来，这世上压根就没有真正的神明，这所谓的神明不过是强大的个体，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有正常情感，有喜怒哀乐，除了比较能打以外，根本就不像一个神明该有的样子。例如陈六耳那样，为了让自己更像神明，结果还得装作一副看淡世间的做派，在李神坛眼里就有点傻得出奇了。也不知道火种公司平常是怎么忽悠那傻子的。现在复刻体庆慎忽然说，陈六耳和另一个复刻体能够开启超凡能力，完全是因为神明的血液。这让李神坛忽然愣了一下，难道世上真有神明吗？他看向庆慎疑惑道， 你说那是001号实验体的血液，灾变之前留下的？ 这都多长时间了，血液没有变质吗？经历灾变那会儿，全世界都断电了吧？ 99% 的电子元器件都损坏了，他们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装到封闭容器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保存措施，它便可以自己保存活性。 我不是特别相信。 那就从头说起吧。这001号实验体起初是被人送来治疗癌症的，一开始并没有办法治疗他，最后眼看着他生命垂危，火种公司不得已使用了还未临床试验过的药物 TSX-001， 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周之后病人不仅痊愈，而且还成为更加强悍的新人类。 有资料吗？有资料的话让我们看看更直观啊。 没有，资料在灾变之中毁去了，连 TSX-001 该如何研制都不知道，不然火种公司也不至于又走了这么多年的弯路。不过灾变之前，有人曾将001号实验体的血液样本送去了009号实验室，火种就是前些年在009号实验室里发现这个血液样本的。比较奇怪的是，这血液样本与灾变时间相隔200多年了，而且还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时至今日它依然可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保持活性。 庆慎记得他看过一小段文字记载，那是001号实验体在服用药物之后的一段临床表现。文字说，那001号双眼变成了星辰的模样，还可以转瞬间在人类瞳孔与兽类瞳孔之间变换，而且他开始看到很远的东西，可以想听到什么就听到什么，能够改变别人的思维，甚至差点消散，成为这世界的某种意志而存在。但似乎是这001号自己停止了消散的举动，然后陷入了昏迷。庆振心想，这样的新人类除了拿神明来概括还能怎么解释呢？ 那既然这 TSX-001 药物管用，为什么其他的实验体却没有治好，反而变成了怪物？ 这时庆慎认真地看着罗兰说道， 这就是001号实验体的独特之处了，正因为只有它能真正完成蜕变，所以它才会被称之为神明。火种公司之所以如此相信自己的基因技术可以改变人类，那是因为他们真的亲手创造过神明。 只是让火种意外的是，明明他们已经成功了，可这个世界却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灾难降临。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他们本该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才对，001号实验体就是他们开启这个新世界的钥匙。但是001号实验体消失了也没关系，火种公司觉得既然自己可以创造一个001号实验体，那他们也可以再创造第二个。可这一蹉跎就是数不清的岁月，春去秋来，少年学者转眼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这条路却像是永远走不到尽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火种公司必须承认，001号实验体其实是一次偶然，而不是他们火种有多厉害。 到现在连001号实验体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找啊？这人就算站在你身边，你也未必能认出来。 走吧。 傅克体庆慎看向所有人， 外面已经乱起来了，正是我们离开的好机会。 说着庆慎找来一套衣服，将自己给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仿佛生怕别人看到他的模样似的。罗兰撇撇嘴， 裹得还挺严实。 哼，想杀你弟弟的人太多了，我跟他长得一样，自然要小心一点。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不过你放心，没人能杀死他了。 庆慎笑了笑，便开门踏上阶梯。此时外面的人早就出了大楼，想要搜寻其他建筑，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资料。 王运奔着一栋建筑去了，他看到那建筑外面有专门的配电箱，那就代表着这里很可能存放着火种公司电子设备和服务器。可还没等他靠近呢，却见那建筑里忽然飘出一股黑烟来，黑色的烟雾在空中妖娆地飞向远方，可刚飞了五六米便再也无法动弹。王运冷笑了起来， 王文燕还不下来吗？这次总算抓到你了。 当初洛城一战里，王氏的王文燕身为情报负责人，出手就坑死了孔氏、周氏的大队人马，现在对方出现在这里，肯定是为了极其重要的情报吧。但别人或许治不了这个王文燕，但他王运的能力天生便是王文燕的克星。王文燕的能力是可以化作一团黑烟，出入任何地方都毫无阻碍，哪怕是针孔一般的缝隙也一样能够进出。而王运的能力则是控制空气，只见黑色的烟雾在空中不断变换形态，却始终无法挣脱王运为他施加的牢笼。下一刻，王文燕掉在地上显出本体来，一块硬盘也从王文燕兜里掉了出来，极其狼狈。王运冷笑道， 王文燕，你恐怕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吧，杀我孔氏的人是要偿命的。 说着他捡起地上那块硬盘就要动手杀人，可就在此时，十多只小小的千纸鹤从天而降，王运瞳孔骤然收缩，身形迅速后退。安京寺之主亲至，他王运可不够对方拿捏的。不过那些千纸鹤并没有攻击他，而是转身飞走了。王运转头再一看，不知何时王文燕也没了踪影。王运站在原地，面色阴晴不定，变故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他没法分辨对方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不过王运看向手上的硬盘，别的且不说，这玩意儿是他实打实从王文燕那里夺下来的东西。王文燕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种，他费尽心思混进来想要弄的资料必定价值极高。想到这里，王运叹息一声，自己都快不记得自己来这圣山的初衷了。他虽然脑子好使，但武力值跟任小素他们这一批人相差甚远，这让王运有点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现在他看看手中的硬盘，好歹也算回去了能有个交代吧。至于能不能夺到情报系统负责人的中将之位，那就看看硬盘里的东西是否重要了。不过王运心中还有一层阴霾，王文燕和那位安京寺之主放弃这块硬盘太快了，这让他心中有些忐忑，因为他怀疑这硬盘有问题。可是就像火种公司配合杨安京演戏那样，杨安京此时也丝毫不担心王运会扔了这块硬盘，即便他真的有问题。杨安京早就明白了王运的处境，如果他空手出圣山，不仅当不成情报系统负责人，还要面对另外两位竞争者的追杀，那时候生死便是两难了。就像复刻体庆慎总结的那样，纵观安京寺形势，他想与你演戏的时候从来不会担心你不配合。偶尔复刻体庆慎都会想，这安京寺之主真的是女人吗？王运看着手里的硬盘，不知道为何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他突然想起大忽悠对他说的四个字，大兴西北。沉默许久，王运看向远处山峦叠起叹息，他不可能只听大忽悠说一番话就背叛孔氏。他去找到下属说道， 现在跟我离开圣山回家。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山脉之外走去，这圣山里再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他没有关系了。几名下属相视一眼，忽然觉得自家长官心里像是有了什么决断。此时任小素杀死陈六儿之后并没有进入大楼，只因为陈六儿死亡的那一刻，一只小小的千纸鹤飘到了他的面前。任小素本想抓住千纸鹤来着，只是他突然想起这千纸鹤是杨小锦姑姑的超凡能力，便讪讪地住手了，甚至还有点心虚地在想，也不知道他姑姑杨安京有没有发现， 自己以前还抓了好几只千纸鹤呢。那千纸鹤往一栋建筑后面飞去，任小素若有所思地跟了上去。拐过一个弯，任小素忽然看到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年轻女人站在阴影里。任小素顿时愣住了，原来自己早就见过杨小锦的姑姑了。当初自己在61号壁垒外面抓住千纸鹤之后，对方就突然出现在61号基阵，这让任小素就更心虚了，合着对方那时候就是去抓自己的吧，只是说书先生替他打了掩护，所以对方没有抓到自己。杨安京站在建筑的阴影里打量着任小素，开口便问道， 61号集镇里的千纸鹤是你抓走的吧？我千纸鹤呢？ 千纸鹤？什么千纸鹤？ 你知道我是谁了？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准备战斗了吧。毕竟你现在也算是超凡世界里声名最显赫的人之一了。 任小素赶紧腼腆地谦虚起来。 哎，没有没有。 你应该知道我并不喜欢你，我把小锦安排到清河大学，然后故意向他隐瞒了你的消息。其实你也不必向我装出一副很尊敬我的样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会有所不满。 任小素慢慢站直了身子，收敛了笑容。 我确实认为你做的不对，他如何选择那是他的事情，就算你是他姑姑也不能干涉。 杨安京笑着鼓掌。 哼，这才是壁垒毁灭者该有的气势。 任小素心里嘀咕了一声，自己怎么被传成壁垒毁灭者了？他想了想说道， 这次姑姑您找我什么事情？ 你这不要脸直接喊我姑姑的样子，倒是让我觉得你稍微有那么一点可爱了。 有事您尽管吩咐，您毕竟是杨小锦的姑姑，您能同意我们俩的事当然是最好了，我也不想让他为难。 行了，我也得离开了，圣山之行结束之后来61号壁垒，你俩帮我做三件事情，我再也不阻拦你们。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啊，就算不来也没什么。 说完，杨安京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而任小素站在原地皱起眉头，不知道这杨安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任小素对杨安京的印象已经不再把对方当作一个纯粹的长辈女人，而是一个权谋者。对方在如今中原的权力漩涡中已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去还是不去？任小素觉得这事儿还是要跟杨小锦商量一下。这会儿整个火种公司的实验基地像是成了一座宝库似的，人们不厌其烦地搜索着各个建筑，想要从里面挖掘出来具有价值的资料。就在这个时候，李神坛他们与外面的任小素会合后，傅克体庆慎带着大家走上一条小路，迅速地向圣山外面走去。任小素没见到颜柳园便急切问道， 001号实验体呢？ 结果罗兰一解释，任小素才知道原来这圣山之行不过是安京寺和火种联手演戏罢了。这让任小素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自己浪费了这么长时间冒着危险进来，却发现不过是一场乌龙。可他是来找颜六元的呀，你们闹乌龙就闹乌龙，怎么能耽误他找颜六元呢？只是一瞬间，任小素心里就有种想要毁灭这圣山的冲动。任小素看向杨小锦，低声把遇到杨安京的事情说了一下， 你觉得咱们俩该不该去？ 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去与不去都看你如何决定，不用因为我的存在就做了违心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拿我来威胁你，因为我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态度改变我自己对你的态度。 任小素稍微有些感慨，杨小锦越为他着想，他就越不希望杨小锦为难。 北方草原上，颜六元坐在王庭大帐之中，听着哈桑说话，他却静静地看着，像是在思考什么。哈桑跪坐在下面， 这段时间我们新招揽的两个部落头人也已经服软了，他们将一半牛羊奉献给王庭，请求主人您这次南下可以带上他们。 这两位打的好主意啊，妇女族和丘敦族被蒲兰族打得丢盔弃甲，连武器和马匹都丢了，还能剩多少牛羊？ 几十头。 哈桑小声说道，说完他头垂下得更低了。 主人，妇女族和丘敦族早些年跟我们曲金族关系还算不错，以往遇到暴风雪也都有帮衬，这次是我自作主张了，请您责罚。 不至于。 颜六元拿出一张地图来看了一眼说道， 你现在是我的右旗王，这种小事还是可以决定的，他们想跟着一起南下打草谷，那就带上他们。王庭出事正是缺人才的时候，你去告诉傅吕红和丘敦墨鱼，我王庭麾下需要的是战士，若是南下路上怯懦未战，以后就好好放羊去吧。 哈桑大喜过望， 主任放心，我会告诉他们的。 只要是个正常人，谁能没点私心呢？哈桑与那两个部落交好，现在眼瞅着自己遇见雄主，自然希望朋友也可以得到主人的青睐。如今王庭下面已有八个部族归顺，他哈桑虽然被封为右旗王，但他手里的部落还未必有着其他部落强大，哈桑也需要庇助来维系自己右旗王的权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权力彰显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哈桑不擅长这些，但他可以慢慢学着擅长。未来整个草原都会成为主人的疆土，那是多么辽阔的草原啊，就连哈桑想想也会觉得心头一热。颜六元似笑非笑地看向哈桑， 有小心思没什么问题，不过下次也要提前跟我说一下，还有不要再玩什么文字游戏。 这文字游戏就是指献上一半牛羊，实际却只有几十头的事情。玩文字游戏，十个游牧民也比不上一个南方人啊。哈桑一听颜六元这么说，赶紧跪拜了下去。 主任，您请相信，哈桑再也不敢了。 嗯。辎重准备如何？其他部族是否也准备好了？ 我去金族已经准备妥当，其余部族也早就在摩拳擦掌了。只是有人托哈桑问你，是否需要为狼群提前准备路上的食物？ 不用，他们比你们滋润多了，有空操心他们不如操心自己。不过你告诉他们，这次我要看看他们打仗是否骁勇，不要老指望狼群。草原上的汉子若是学会依赖别人，那就连最后那点血性都丢掉了。去吧，我已经选好路线，但必须等蒲兰族与河谷族先走。 如今草原上的乱象已经渐渐平息，之前因为大汗被抓走的事情，草原上纷争不断，人人都想做新王，结果就是原本那个被大汗拧在一起的数十个部族一下子四分五裂，但现在只剩下颜六元的王庭、胡兰族、河谷族三族鼎立，围绕这三个势力还有数十个小部落附庸其上，一个个还都在观望。例如颜六元收编的这些部落，还有胡兰族、河谷族收编的部落。草原上渐渐已经有人私下里说，小部落要的就是能吃饱穿暖，不受欺辱。这场风雪之后，小部落损失惨重，眼瞅着明年冬天可能就熬不过去了，所以他们必须寻求改变。那么这些损失从哪里填补呢？当然是南方。于是大家就想，三家谁能带着大家去南方打草谷，那谁就是真正的草原新主， 不然都只能算是花把式。草原部落从来都不曾真正团结过，谁拳头大就跟着谁走。所以如今三个势力都已经准备好南下了。要说冬季已经快要过去，河流上的冰面开始渐渐瓦解，现在其实已经不适合打草谷了，但形势所迫，大家都必须硬着头皮南下。相比之下，反倒颜六元最为轻松一些，好像并不是很担心这次南下似的。这些天来他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逐个与部落头人谈话，听听大家的诉求，听听大家的担忧，但什么态度都没表示，也没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原本哈桑还担心这些部落头人会不会有意见，可几天过去，他发现这些头人反而老实了许多，一个个私下里都说看不透主人到底在想什么，太神秘了。神秘慢慢又会变成敬畏。哈桑有点不明白的是，明明主人也没做什么呀。颜六元看了一眼哈桑， 行了，退下吧。 说完，哈桑对颜六元跪拜了一下，而后竟是又对颜六元身旁不远处的齐齐阁行了个礼，这才慢慢地退出王庭大帐。齐齐阁曾经是他的女儿，而现在齐齐阁却是王庭里的女主人。整个部落里，如果李小玉带人出去采盐，那所有日常事务都由齐齐阁来处理的。所以哈桑对未来的期望其实有一半都在他女儿身上。等主人掌握了这偌大的草原，怎么可能没有他哈桑一席之地？哈桑心想，一定要赶紧去给傅吕族和秋墩族的头人交代清楚，这南下路上要好好表现才行，绝不能让其他部落太出风头。待哈桑出去后，颜六元看向齐齐阁， 自己的父亲给自己行礼，会不适应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自己的父亲给自己行礼，会不适应吗？ 齐齐阁沉默许久说道， 阿妈告诉我，早晚都要习惯。 哎，你阿妈说的没错，虽然我觉得这一套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但你得明白，这一切都必不可免。 齐齐阁转移了话题， 您真的要带他们南下吗？可我前天见您驱使狼群去了西方。 让他们去西方是为了寻找新的草场，从南边回来之后，中原一定会有过激反应，现在还不是和他们硬碰硬的时候，不过过两天他们就回来了。我走了以后没人保护你和小玉姐，我没法放心南下。 可您身边没有狼群，会不会遇到危险？ 不会。 很多人都以为他依仗狼群，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少年早就有了赐予别人灾厄的能力。若不是他来了北方，那诸神崛起的时代里，半神之位本该有他一个的。齐齐阁又问， 那您会不会杀很多人？ 颜六元看向大帐外面蔚蓝的天空，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来，给我梳梳头吧。 齐齐阁乖巧地拿了梳子坐在颜六元背后，他知道每次要杀人或者杀了人，颜六元都会让他给自己梳头。 小玉姐回来了。 王庭大帐之外，有小姑娘嗓门极大地喊道，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与爱慕。正在给颜六元梳头的齐齐阁也是眼睛一亮，而且他忽然发现坐在他前面的颜六元忽然放松了下来，浑身的肌肉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紧绷了，似乎整个偌大的草原也只有小玉姐可以让这位少年雄主安心。颜六元说道， 去吧，去看看小玉姐这次给你们带了什么回来。 齐齐阁年龄还小，玩心仍重，所以听到这句话 便笑着冲出了王庭大帐。如今整个部落里有数百名勇士将颜六元奉若神明，而这些人颜六元一个也没有留在自己身边，全都派去给小玉姐统领。说是统领，其实就是让他们来保护小玉姐的安全。对于颜六元来说，如果小玉姐也没了，那这草原也没什么好留恋的。这里是他和小玉姐的家，只要王庭权力稳固，从此他们就再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也不需要遭谁的白眼。每次小玉姐外出归来，都会让部落里的勇士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一方面是为了尝试着圈养，一方面也是为了哄部落里小孩子们开心。这段时间以来，各个围绕着大帐的部落越发敬畏颜六元了，但对小玉姐这位温婉的南方女子，大家都忍不住去由衷的喜爱。围绕着王庭的部落多了，就会时不时的产生冲突，比如你偷了我家的羊，他偷了我家的牛，类似的小事都能在草原上分分钟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而小玉姐就是处理这些事的人，永远公正，从不偏向谁，也从不袒护谁。时间久了，小玉姐竟意外地获得了所有人的爱戴，大家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喜欢找她解决。如果说颜六元用绝对的实力维系了整个王庭的权柄，那么小玉姐大概就是这各个部落间的润滑剂，当然也是颜六元这王庭较为稳固的原因吧。其他部落可没有颜六元这样的神明。那一次次宛如神迹般的预言与灾厄，实在神鬼莫测，草原上的游牧民真的信这个？所以颜六元现在有了大批的信徒，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对着王庭大帐做100次跪拜叩首，然后才开始自己的一天。这种维系权力的方式似乎更加牢固，那些部落头人看到自己族人把颜六元奉为神明，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有两位头人自己本身就是颜六元的信徒。颜六元记得任小素曾说过，以神权来稳固政权或许不能算最稳固的，但一定是见效最快的方式之一。就在颜六元走神的时候，王庭大帐忽然被人掀开，外面的冷空气扑面而来，整个王庭只有一个人敢不打招呼进来。他抬头笑道： 姐，这次去了哪里啊？ 小玉姐微笑着坐在她旁边。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在西北的贡卓山背后找到了新的岩池，这下呀，整个部落的吃羊问题全部解决了。 颜六元笑着点点头： 嗯，这是好事啊。 可小玉姐忽然发现颜六元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意外，她忽然打了颜六元的肩膀一下： 又是你许愿的对不对？下次啊，你给我装得兴高采烈一点，不然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颜六元被打这一下吃痛怪叫： 疼死了姐，你下手轻点。 自从上次颜六元杀人之后，小玉姐忽然经常跟颜六元开些玩笑，甚至会像一个亲姐姐那样偶尔打两下弟弟，这让颜六元的信徒们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对小玉姐也越发尊敬了。但颜六元很清楚，小玉姐这么做不是为了在别人眼中抬高她的地位，而是不希望她总是那么沉闷。每一次她都感觉自己快要滑入深渊的时候，小玉姐打的这一下就会把她从深渊边缘给重新拉回来，让她的神性重新回归人形。所以小玉姐故意让自己显得活泼开朗许多，以此来影响颜六元。此时颜六元还在疼得哇哇乱叫，小玉姐翻了个白眼： 行了，别装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为啥不碰人家琪琪哥呀？ 颜六元沉默了一下问道： 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事？ 人家小姑娘跑来委屈巴巴地问我是不是自己长得不好看，我就说不是啊，琪琪哥是王庭里最美的姑娘呢，比小玉姐还美。 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他都已经住在王庭里面了，但是你还是碰都不碰他一下，嗯？ 姐，我还小呢。 得了吧，咱集镇上你这个年纪结婚的人多了，而且有孩子的都不少了。唉，不过呀，我也不管你这些事儿，你自己决定就好，省得你嫌我啰嗦。如果你是不喜欢草原上的姑娘，那就趁这次去中原抢两个吧。 姐，这像是你说的话吗？我把姑娘抢回来，她的家人多伤心啊。 那就把她全家抢回来吧。 说着说着，俩人全都笑了起来。其实颜六元知道小玉姐只是在开玩笑而已，而小玉姐也知道颜六元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一个玩笑之后，颜六元明显感觉自己心情开朗了许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小玉姐这边在大帐里忙活了起来。 我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这次路上就让齐齐阁照顾你的起居，他去我也放心一些，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呢。 嗯，他也应该想去看看中原是什么样子。姐，我这次去中原可能会杀很多人，可能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多。 小玉姐收拾东西的动作顿了一下。 那就早点回来，姐给你煮粥吃，你从中原那边带点咸菜回来，毕竟喝粥还是要配那边的咸菜才好吃。 小玉姐有些答非所问，像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似的。就在此时，哈桑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主人，您的面甲铸好了，是否给您试试？ 面甲？ 小玉姐听到哈桑所说的话愣了一下。 哎，为什么要打造一副面甲？ 颜六元看向小玉姐笑道， 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所以很多时候会缺乏威严，这可能会对稳固王庭权力有影响。 其实他后面还有半句没说，神明是需要神秘感的，既然草原如今需要一位神明，那他就给草原人一位神明。小玉姐看着颜六元欲言又止，最终只是为颜六元整了整衣领。 我去给齐齐阁交代路上的事情了，这次南下你要平安回来，只要你平安，其他的就都不太重要。 颜六元点点头， 嗯。 说完，小玉姐便出去了。哈桑恭敬地进来，将手中的黑色面甲递给颜六元，只见那黑色面甲上镌刻着青面獠牙的模样，看起来肃穆威严。颜六元看向哈桑， 我很满意，你去忙吧。 待到哈桑离开之后，颜六元将面甲拿在手中端详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叹息一声，将面甲放到了一旁。大帐之外响起了马蹄声，有人跳下马来，在大帐之外单膝跪地。 主人，有个自称庆氏来使在外面，说给您带了您最需要的东西。 颜六元笑了笑，虽然不知道庆氏那位聪明人会给自己送什么过来，但他估摸着自己应该可以动身南下了。圣山之外，孔氏情报二处处长王玉正马不停蹄地赶往南方黑市，还没等他抵达黑市呢，便在中途看到有人在黑市以北40公里的地方驻扎营地。那扎营手法是如此的熟悉，走到近处，王云赫然发现连扎营的部队都如此熟悉，这不就是自己手下那200多个弟兄吗？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负责营地外围警戒的暗庄看到王云后，立马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并大喜过望地喊道， 长官，您回来了。 暗庄看着王运身边的其余几名兄弟竟然一个都没死，当即就更开心了。 看样子自家长官这次行动很顺利呀，连减员的事情都没发生。王运看到这营地都迷了。 你们没有进山吗？没有跟着我？ 营地里冲出来的200多名弟兄也迷了。 长官，不是你让我们撤退的吗？我们找到你留下的记号了呀。 这时候王运差点吐出一口血来，这恐怕还是他进入情报系统后遇到的最大失误。他知道弟兄们不会说谎话，肯定是有人改过他留下的记号，才导致弟兄们全都撤退了。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他妈是谁干的？真是缺德缺到家了呀。不过王运现在来不及想这些了，他说道， 立刻开拔，跟我回孔氏，这一路上其他情报系统的人都不能信，有人莫名其妙靠近便立即准备战斗，格杀勿论。 走钢丝最后三步才最危险，如今王运已经从王文彦手里抢到了硬盘，他必须拿这个东西去面对其他两个竞争对手，这一路上一定不安全。离开的时候大家当然是笑脸相迎，现在想要回去恐怕比登天还难，说不定回去路上就会有人来劫杀他们。事实也果然如王运所料的那样，他们当天晚上便出发回孔氏，在距离孔氏壁垒还有100多公里的地方就遭遇了伏击。可王运也是狠人，一路带着兄弟们从伏击中杀了出来。值得庆幸的是，对方恐怕也没想到王运竟能从圣山全身而退，而且下属一个没死。两个竞争对手虽然想杀他，但动静又不能闹得太大，结果搞得伏击人马还没王运这边多呢。王运忽然有点感谢那个坑他的人了，起码对方在记号上做手脚，让他保存了全部的实力。等第二天抵达孔氏壁垒的时候，闸门处的士兵似乎奉命盘查他们，故意拖延着不让王运进入壁垒。那壁垒闸门处守军连长为难道， 王运长官，我们这边也是奉命行事，只需要您3天之后再进来就行了。 这一刻王运突然意识到，搞不好情报系统负责人的职位要有结果了。不行，他不能坐以待毙。王运阴着面孔小声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谁指使你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卷进我的情报系统之争自己会有多危险。我记得你叫钱逸文对吧？你家住德阳街76号，有个老婆还有个女儿，在西兴街还养了个女人，她去年给你生了个儿子。我记得你岳父还有很多老部下在军中是吧？你这连长的位置也是拜你岳父所赐，你认为他知道你出轨会怎么对付你？前年你酒后打架斗殴，结果把人打死了也没赔钱，还带兵去别人家里威胁受害者家属的人身安全，你觉得你这些事情够不够让你上军事法庭啊？ 王运的记忆力实在太恐怖了，只是看到钱一文便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具体信息。钱一文的面色瞬间惨白下来，果然情报系统的人不是他能惹的。而且钱一文忽然意识到，这王运似乎早就算准自己进城要被拦截，所以离开之前就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为了这时候能够平安入城。王运不是一般人，离开孔氏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想到有这一天。钱一文挣扎了半天，忽然转头对手下士兵说道， 开门。 王运顿时松了口气，他对钱一文笑了， 必有后报。 说着他便带队进城，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找孔东海汇报工作，而是直接回了他在孔氏的安全屋，看看那硬盘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可当他看到硬盘里的内容时就震惊了，王运没想过自己抢到的东西竟如此重要。王运对下属说道， 给我准备车子，我要去秘密监狱，给我提审秘密羁押的火种公司人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